3月2号星期二啊，商品期货。咁点解会系我讲呢个3月2号呢？好明显呢，就阿 Mike 呢今日就系唔能够啦。唔系 Mike， 对唔住啊。 Mike 喺度嘅， 我系能够嘅。 系阿迪系唔能够嘅。咁通常唔阿 Mike 讲嘅，系我真系乱乱地啦。阿迪呢就唔能够呢嚟到开 Mike。咁变咗呢唔紧要，有阿 Mike 帮我执返衫啦。咁亦都有 Stanley 喺度，最重要嘅 Mandy 就一定喺度啦。 大家好。 咁啊， 大家好。 咁多位呢、這個聽眾晚安啊！咁首先嚟講咧，就阿丁唔喺度，咁我就自己就嘗試去睇一睇 recap 下先啦。咁就喂，美股而家都升緊嘅，好似連升三日嘅啦。如果係升就咁就琴日就威啦，咁就有單AIG 就賣鬼咗 AIA 俾呢個寶城咧，就即刻平零白零呢個消息咧，又好似刺激咗美股，又好似好啲啦。另外第二樣嘢咧，佢有個嗰咩一月份全球芯片銷售嗰個額咧，就同比嘅增長咧，亦都係做得係意外地係做得好嘅，咁啊，亦都刺激咗嗰、那個科網股啦，即係嗰個 Nasdaq 啦。跟住最後就話咧，市傳咧就德國又出手啦，咁啊歐盟又一定就撐希臘就撐到底啦，咁就三大消息刺激底下咧，咁就好似枕住都頂住咧，個市又頂得上去嘅。咁啊不過唯獨是就好不幸啦，我哋係咪？咁淨係一隻大笨象咧，佢跌落嚟嗰下咧，就其實琴晚好似跌成 10% 嘅，雙位數字喎。琴晚喺呢個美國嗰邊， 預託證券係啦，咁啊今日港股開嘅時候，咁其實都喺81蚊樓下呢啲位度、比較長啲時間啦。我就覺得有少少跌過龍同埋呃貨嘅現象啦。即係老實講，喺出業績前又要炒到上去86個幾係咪？咁啊一嚟就低開裂口，咁啊又去到80蚊呢啲嘅位置。咁你話驚嘅，咁真係86蚊揸咗，跟住80蚊沽返俾佢，咁啊都無端端唔見中間呢6蚊都幾唔抵啦。其實我諗整體市場上面呢，係當然派息政策又或者新嘅巴塞爾條約三入面嘅，如果以翻今年佢個資本準備充足率去計翻10.8%咧，相對佢真係到去實施嘅時候，可能要保留翻多啲，就係話派息嚟到去將佢個資本準備充足率咧係提翻高啲，但係又係咪不至於又真係要呃到佢落去一下子一日之間跌呃到佢落去80蚊邊呢啲嘅位置？咁似乎就有少少跌過龍。 不過如果連呢啲匯豐都要冇高龍低嘅，咁都非常之犀利嘅。 有藉口嘛？ 有藉口啦。咁但係你睇咧，就雖然係匯控啊、恒生啊，even 連只將要公布業績嘅渣打都，即係俾佢下一下，話會唔會都好大鑊咧？都好似做得麻麻地嘅啫。 反而今日咧，就恒生就見到有啲互惠基金咧，就真係有少少緩慢，因為咧本身揸恒生嗰扎互惠基金咧，佢哋好多時真係睇住個派息率㗎，咁預期你話真係恒生佢個派息政策係有變，保持唔到咁高息嘅水平。你見到呢今日佢啲錢呢，嗰啲 money flow 呢係去咗邊呢？沽恒生換返港燈㗎。即係呢類型嘅互惠基金，即係真係一啲我哋話退休基金嘅高息係去最主要去派 dividend 俾投資者㗎嘛。咁所以佢哋一定會揀啲高息背後。咁既然恒生冇咁高息，咁咪轉返落去港燈度啦。咁有咁嘅現象嘅。 咁就不過咁，咁今日就除咗呢兩隻即係表現差少少之外呢，其實整體表現都好似唔係太過唔理想嘅，都 OK 嘅。即係你見到個市呢，最後呢雖然呢就21000就失守咗，咁20906點啦收市啦。咁啊亦都喂個成交額好似越嚟越大喇喎，又大喇。 係啊，7:1樓上收市啊，期指都仲要高水㗎。 咁啊應該嚟緊其實個市似乎就已經找到個低點呢，就而家慢慢有機會會唔會係找啲位置要刺激一下做返上啲呢？ 即係我哋成日講啦，由幾個星期前我哋一路講，就係話一啲內銀股你話落到去真係expected PE 10倍11倍點解唔抵買啫。咁你工行、建行，建行落到去5.8毫幾樓下都係一個好抵買嘅價錢啦。咁今日你話建行嘅都上返嚟6.18毫呢啲位都挨住6.2啦。咁點解唔即係點解分段買唔過呢？咁有時都係睇水位啦。咁港股我諗嚟緊其實都會挑戰返上面21300點呢啲嘅位置。咁今晚呢其實美國都出咗個 auto sales 㗎個 汽車銷售咁都做得幾好，升咗 11.5% 嘅。咁今日呢，其實你見到呢汽車股當中呢，好似吉利汽車呢啲呢，今日呢成個大市唔係好喐動當中呢，佢個升幅都超過 4%。咁其實汽車股大家都諗住出嚟嘅業績會係做得好嘅時候，連 GM 都話嘩佢個汽車銷售升咗 11.5%。 咁而家你見到嘩日本汽車 Toyota 就俾人係咁重锤揼咁無他嘅，咁佢又即係提振自己美國汽車業嘅，咁揼死啲日本汽車業嘅時候助長自己啦。 呢個就真係有少少屈機嘅，講真。 喂，當年咩廣場協議咪就係咁，美國經濟唔掂嘅時候，跟住呢就 block 咗日本汽車唔俾進口美國，跟住將個 yen 一路推到上去80邊水平，嗰一下咪就係咁樣令到日本嘅 bubble 爆裂，夾硬令到氣絕身亡。 哇好彩，我心諗好彩美國唔做奶啫，如果唔係上次蒙牛單嘢咪又要搵人出嚟鞠躬。 就期囉。 又要出嚟鞠躬㗎喇。 是 啊，咁好彩佢哋唔出賴，但係嘩你見到個做法呢，即係好似係真係要 卑鄙啊。 好，我覺得係真係用利用傳媒嘅公勢呢，真係做好多呢啲小動作，但係入土佬頭嗰個咩豐田乜乜乜嗰個，我都唔記得咗，又會陪嗰啲㗎，又真係出嚟鞠躬，咁當然佢哋真係做錯 嘅。佢都要面，即係都要面對嘅。 都要面對嘅。 老實講啊，你話真係當年即係日本 bubble 未爆破之前，全球十大嘅銀行企業日本佔咗幾多間啊？榜上都起碼有四間係日本，係全球嘅十大銀行喎。咁但係自從個 bubble 嗰一下去碾爆咗之後，咁今時今日十大銀行都見唔到日本嘅影子。咁所以成日我哋師傅都話講乜嘢呢，就係話有錢你要有槍先有用啊，係咪？咁你有錢冇槍，啲錢都俾人搶。咁日本咪正正當年咪就有錢冇槍囉，佢都冇軍隊嘅，咁咪撳住俾美國搶都係幾陰功嘅。 咁唔緊要啦，咁起碼而家叫做 Toyota 就麻麻地，咁睇下佢有啲咩做法啦。咁其實除咗有錢之外呢，冇錢都冇所謂嘅，有腦都得嘅。你見到昨日嗰單咁嘅寶城收購 AIA 呢單嘢呢，即係直頭係又係另一單世紀經典嚟㗎嘛，即係拍得住李小超㗎啦嘛，呢啲係咪先。咁亦都幾得意㗎嘛，今日啱啱同啲朋友傾開偈嘅時間呢，就諗咗個幾得意嘅形容詞去形容呢一件事嘅。咁我想借呢個機會睇下攞出嚟講下，睇下你同唔同意。其實就好似有一個人，佢自己住擎天半島，可能係800萬嘅。OK， 佢自己住喺晴天半島㗎喇。但佢成世人呢最希望呢就住海旋門。咁點呢就買唔起。點知終於海旋門嗰個人呢就破產啦。咁就搞呢、這個銀主盤啦。點知拍賣前諗住攞出嚟拍賣呢，之前佢又偷雞喎，咁就走埋同人傾。喂，不如我買啦，冇錢點買呀，咪按咗一層。按咗一層擎天半島囉，咪按咗嚿錢出嚟咪落首期，首期落完之後咪再借再買過囉。呢條橋都真係 ok。但係啱啱琴日就有啲人話咁會唔會改名呀，成咁當然啦，佢哋已經出咗嚟話唔改名啦，即係雙管齊下兩間各自各咁做啦。咁正路啦，大佬你買咗呢個海旋門，唔通改個名海旋門做擎天半島咩，死人都留返海旋門個名。唔係 cheap 咗，擎天半島都好嘢嚟嘅，兩個都好。不過佢哋咁樣買法呢，其實最大嘅唔得益者係邊個呢，就係其他嗰幾間啦。因為佢哋話大佬兩間通埋，仲互通曬嗰啲入面嗰啲秘方啊，各方面嗰啲再做大少少，啲巴根丁牌又大少少，佢哋咁樣壟斷法呢，其實其他嗰幾間呢就真係仲驚。 最慘啲真係你話即係將來會唔會加保費啊？咁樣呢一樣嘢就有保單就趁早買。 其實呢件事琴日王 Sir 都有講過啦，即係最大嘅得益者咁寶城，咁琴日就跌，咁其實係咪抵買呢？當然我哋香港買唔到啦而家。另外咁 AIG 就升咗啦，佢亦都係得益者。不過另外一個唔得益唯一嗰個港交所呢，今日因為720億佢有一升喎。但其實正路嚟講佢都赤㗎嘛。咁呢單嘢呢就完咗之後呢，咁我諗就話係完，但其實入面背後仲有好多嘢。 我哋最後可能都返嚟香港做 fundraising 嘅。 都會再 raise 喂，呢壇嘢頭先都講啦，就係話佢要按咗曾擎天半島嚟到去嚟到去買海旋門㗎嘛。咁你擎天半島按嘅時候，你唔需要即係集下資呀，需 要 錢咩。 咁再集嘅。不過調返轉講呢，咁啲人就淨係 focus 落去講話而家係講緊 寶城收購 AIA， 但係又冇人講咗呢有一點好特別嘅，就係話呢其實 AIG 已經揸咗 11% of 個寶城㗎啦嘛。咁其實佢哋你又買下我，我又揸下你，咁其實換嚟換去搓下搓下呢 咁即係 其實有少少似合併多個似收購，聽落去就更遑論其實如果寶城嚟講呢係類似宏利嗰啲呢就唔同 AIA 嗰啲 ,AIA 就一間一開始已經係一間商業嘅公司。 商業公司。 寶城啊 ,ManulLife 嗰啲公司呢其實呢最初成立嘅時候係啲互惠公司嚟嘅。互惠公司嘅意思呢即係話呢 嗰張保單就係公司嘅 partner 咁樣。 係啦個保單持有人即係你買咗保險呢你咪就係呢間公司嘅老闆之一囉。咁當年宏利上市香港有錢分啦。 哦 ,ESSA 都係咁咩 寶城上市呢其實亦都有不過呢香港嗰個部分就冇啦。 哦、okay。 因為香港嗰部分係嗰間公司全資擁有嗰間公司但係本身寶城亦都係用呢個形式去做嘅。咁用呢個形式去做個產生嘅結論係啲乜嘢呢產生嘅結論就係呢其實佢冇一個特定嘅大股東喺度㗎本身。即係全部都係大家認咗之後呢就有啲機構性嘅投資者買咗落去呀等等咁樣。咁變咗如果而家呢一個情況底下呢如果 AIG 揸住 11% 呢我唔夠膽話係最大嘅股東。但肯定是其中一個很大的股東呢而足以可以影響到寶城的。咁換句話講呢其實佢呢一著呢都唔差的因為佢如果當然佢有個禁售期佢可以賣啦過咗之後。但如果佢唔係長遠當係一個 strategic partner, 佢可以控制返即係唔好話控制啦叫左右返寶城的 話。即係等於佢賣咗 AIA 等於冇賣到 AIA。 Exactly. 即係收咗錢但係控制權都喺自己度或者可以影響力都仲有。 影響力都仲有。咁所以搞到最後其實呢就個個都好似得益咗。咁最後唯一呢我諗到呢點解宏利就借琴日個消息呢都升咗上去呢反而其實呢啲呢就應該係呢啲咁嘅消息但係以為人哋強咗仲唔係你弱咗。咁所以呢我就突然間就喺度有感而發就似乎嗰啲宏利呢就唔係好值得買啦。咁嘅意思啫。咁好啦嗱咁講開頭先嗰個咁嘅 case 呢即刻就另外一單新聞係想講咩呢就講琴日個英鎊呢就大跌啦。咁竟然呢唔係話淨係新聞報告喎竟然有啲銀行各方面呢都講緊就話因為寶城呢個deal呢大量要買返啲美金找數呢就搞到個英鎊跌咗其實講真啦呢個deal搞得嚟都第三季啦又要啲要拍板㗎嘛即係要大家股東要投票啊各方面同埋要成呢單deal呢其實仲要過印度同埋要過呢個中國政府㗎因為本身佢哋嗰度有業務要佢哋 OK 先得但難關重重底下你咁快要買定啲美金咁緊要似乎就別有動機嘅咁我先要問返 Mandy 啦喂其實而家似係啲大戶喺度做緊佢啦定係真係要唱錢咁簡單呢我就覺得唔係咁簡單啦 咁啊我哋去旅行啊準備唱錢啊都要 firm 咗個旅行團交咗團費先啦即係交團費嘅意思就係唔好話你交曬啊都要攞訂先啦咁而家ESSA 落咗訂啦咩未喎係咪咁投資者都要去諗下究竟嗰個可信程度有幾高啦不過未講呢樣嘢之前呢就講下高盛派對啦咁啊高盛派對呢就話說早嗰幾個月之前呢就帶咗率領住呢一班對沖基金嘅團隊呢就去歐洲旅行咁佢哋歐洲旅行就唔單止梗係開下紅酒啊鋸下牛扒啊食下啲 Parma ham 咁樣啦咁啊美女相伴就不在話下啦咁佢哋去咗啲咩地方呢咁梗係要感受下旅遊勝地去下希臘啦咁睇下呢個面臨咁大嘅財赤嘅國家究竟係衰定係好呢咁去完希臘跟住就去埋西班牙啦愛爾蘭啦成個歐洲不同嘅地方呢佢哋都去咗 run 啦。 即係四五隻豬都去搵。 去搵呢五隻小豬都去搵啦。咁呢個高盛派對帶領率領呢一班對沖基金群呢咁去完之後呢跟住佢哋就返去自己嘅國家呢咁為首呢一班基金經理呢就坐低食過一次晚飯。咁食完晚飯佢哋探討嘅方向就係話嘩歐洲經濟真係好差喎。差到點呢歐羅會唔會應該有解體嘅風險啊不如追擊佢啦。咁而啲基金經理自己都講佢哋而家做嘅歐羅的空倉是史無前例將它整副身家壓下去來到去沽歐羅那怎麼說大家都要去找些東西來去減整一下的那我們重返一個的CFTC 的長短倉盤呢那的而且確現在背後他們在做什麼呢 其實佢哋做緊短倉，即係話沽緊貨呢，就唔單止係歐羅，係一個好 heavy 嘅一個盤嚟嘅。咁因為呢 FX market 呢就冇統計數字，只有嗰、那個即係冇一個冇、一個 report 係準確嘅數字，但係喺 CME 嘅 market 呢，呢、這個數字係有得證實嘅。咁歐羅嘅盤呢，長倉即係話買升嘅合約呢，就有32700幾張，即係睇歐羅升嘅。咁呢一個我哋叫做 non-commercial order， 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非商業性嘅長倉，呢啲嘅投資者佢只係我嚟炒嘅啫。佢到去 contract expiry day 呢，佢唔會真係揸歐羅嘅。咁就有32000幾張。咁而短倉即係話力沽歐羅嘅呢，就有104351張。咁即係話啲基金對沖基金啲炒家就沽咗超過100000張歐羅啦。 嗱 ,Mandy, 我首先要代返啲網友問一個問題先。嗯、一般正常嚟講呢，就如果冇啲咩大嘅事件，冇啲希臘出嚟搞下事咁樣嘅話呢、嗯、正常嘅 長短倉係維持喺35000張啊，定係即係不嬲都有成100000張咁多喺一邊 呢？唔係嘅，一般呢你話 average 嘅水平呢，我哋就講緊可能通常絕大部分時間啊，過去呢我印象中過去呢6-7年都係㗎喇。咁啊歐羅呢大部分時間呢都係長倉多過短倉嘅，即係揸歐羅嘅盤係多過沽歐羅嘅盤。咁而一般如果講緊可能係長倉係有40000-50000張咁計啦，短倉呢即係睇跌嘅合約呢係講緊係少一半到啦，或者係講緊係20000-30000張啦，通常個比例都會係咁嘅。但係而家剛剛好就係調返轉，不特止短倉係100000喎，咁啊突破100000喎，仲要係講緊單一個星期嘅 open interest 呢，喺2月16號呢單一個星期就嗰、那個net short 呢，就個 short 盤呢就多咗10000張，咁即係話佔入面10400幾張，即係多 10% 喎，一個星期再坐多 10% 嘅盤落去，不特止長倉即係話睇升嘅合約仲要吸貨，再減少多成1700張喺背後，咁即係話基金其實呢一刻嘅賭注就係力沽歐羅啦。嗱，歐羅係佢哋係啲對沖基金話要沽到一算啦，但係我諗大家唔好去信呢一樣嘢住，係咪因為喂大佬我哋坐埋圍圍圍諗住做隻股票嘅，都未必下下咁齊心啦。大家話嗰個位到嗰個位，譬如話你諗住推到去3蚊，咁中間就僅有啲人冇咁嘅定力，等到3蚊就早啲，哇你3蚊，不如我2.8落車啦，咁啊咁啊市場就會有誤差喺度啦。咁我哋除咗睇埋歐羅盤之外呢，其實呢就應該宏觀啲去睇埋英鎊㗎。咁啊英鎊如果你睇完呢一樣嘢呢，你就知道呢就係咪 ESA 去收購 AIA 嗰單 deal 而需要去唱錢啦。嗱英鎊呢短倉呢就76766張，咁而長倉呢就得13882張。 全部一 面倒啊。你睇下剛才歐羅揸盤起碼都有30000幾，英鎊揸盤得13000幾。咁講緊短倉即係睇跌嘅合約呢就70000幾張。嗰、那個百分比係點樣呢？咁你可以見到就係話啲人都係力沽緊英鎊嘅數量都係幾大。咁只不過就係話早幾個星期嘅時候個英鎊未跌，歐羅跌先。呢啲呢我哋一般呢對沖基金呢，其實呢尤其是 Soros 對落佢自己下面啲基金經理呢，其實係好擅長我哋叫做一個嘅 3D 嘅模式嘅進攻㗎。何謂 3D 嘅即係三方進攻模式呢，就好少用單一貨幣嚟到行，或者單一市場。通常呢如果佢要追擊一啲嘢呢，三個市場一齊行，或者三隻貨幣嚟到一齊行，等啲位佢自己有得去走㗎。咁即係話而家睇盤路上面呢，如果假如佢個三方進攻呢唔係三個唔同嘅市場，係三隻唔同嘅貨幣，咁即係話歐羅有盤，英鎊有盤，咁我哋再估下另外一隻係咩盤，嗱我可能係錯㗎。咁不過呢就純粹即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呢，就可以即係 keep in mind， 咁究竟係邊啲盤呢係即係冇咁正常呢。咁如果睇返呢瑞士法郎呢就唔似係唔正常嘅盤，我覺得佢未必咁容易俾人去追擊嘅。咁所以呢巴菲特呢琴日都講到就係話如果美金以外叫我一定去選擇一樣貨幣嘅，我唯有揀瑞士法郎啦，佢咁講。咁睇盤路呢佢講得又冇錯㗎喎，因為瑞士法郎嘅長倉呢就有12000幾張，短倉呢就20000張。 相對叫做 係啦，一個極端，即係冇咁極端嘅水平啦。咁即係話美金以外佢覺得比較係 safe 啲嘅就係呢一個嘅盤路啦。 澳洲只加咗25點之後點睇呢？因為其實 都宣布咗加25点之升到去嗰个利率呢升到去 4% 啦。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咁会唔会係跟住大家一齐空下英镑空下欧元揸返隻澳洲纸咁样，其实比较系一个正路嘅做法啦。而家 嗱，如果根据咧金融风暴前嘅经验咧，当其时咧欧罗一路当其时系创 record high， 英镑又上到 2.1 啦呢个位置，跟住咧哇澳洲都逼近一算咁嗰啲嘅位置啦。咁开头一路去散落嚟嘅时候咧，欧罗跌先，英镑跟住跌，到最后连高息货币都顶唔住嘅系乜嘢咧？就正正就系澳洲。咁所以澳洲加息的而且确系可以令到澳洲系比较 strong。但是不能够担保当他们追击完欧罗，当他们开始冚仓，因为冚仓之后他们钱回笼嘛，那跟着慢慢咪可能多方追击之下可能是减值英镑啦。到英镑开始慢慢去 cover 啲盘嘅时候，去再第二隻累积啲沽盘是比较多嘅时候，可能揀中澳洲嚟到去做都唔出奇㗎喎。嗱呢一刻咧，盤路上面咧就未見到佢第三隻會係追擊邊樣。不過咧，如果心水清嘅投資者咧，其實呢段時間咧應該就要即係多啲去留意呢啲嘅即係長短倉個變化啦。咁長短倉變化上面咧，起碼你都可以估到啊，咦，好似呢隻開始做緊嘢咯喎。咁到下一次即係真係佢哋去要喐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有多啲即係多少少嘅心理準備啦。咁啊，加指咧暫時咧就唔見佢哋係即係追擊嘅，因為點解呢加幣呢長倉有40,000+，短倉呢就11,000+。咁啊暫時盤路未見佢去大量去增加嗰個短倉。所以呢 始終加拿大依附咗喺美國隔離啦，就是強美元嘅時間。 佢都著數啲嘅。 佢都著數少少㗎。 同埋你講緊個 oil 咁 strong， 咁你如果個油係 strong 嘅時候，咁加拿大係唯一真係先進嘅國家，係咪入面 G8 入面佢係一個仲有石油出口㗎嘛，其他嗰啲係講緊係冇石油喺背後嚟到去做支持㗎嘛。咁如果你話紐西蘭又點呢，咁因為我哋都有啲網友就移民去紐西蘭㗎嘛。咁其實紐紙呢不嬲都唔係大貨幣嚟㗎啦。咁所以佢入面啲成交都係好細嘅。咁呢長倉呢就有14,600+，短倉呢就8,200+。咁其實數量就唔 係 尚算健康。不過呢就啱啱喺前一個星期呢 ,2 月16號嗰個星期呢，短倉就突然之間就多咗1,100+。咁通常 net change 呢就好少過1,000嘅紐紙。咁即係話紐紙啲人睇嘅啲 hedge fund 呢其實呢就唔係睇得佢咁 positive 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諗住揀紐紙嚟到去揸呢，咁我諗你要即係盡量去睇一睇啦。咁澳洲紙呢暫時呢都仲係長倉多過短倉好一段距離嘅。長倉呢佢有51,882+，短倉呢就12,000+12,890+。咁所以呢喺呢一刻基金喺加指、紐西蘭、紐指、澳指係仲未去大量建立好佢哋嘅空倉。所以呢未來我諗呢個零月應該呢幾隻貨幣呢都係行一個 range trade， 但係就不至於會好似嘩英鎊嗰啲一掃落去俾人掃，真係去掃成真係幾百點一日啦，咁嗰個機會就微啲啦。因為如果你話基金要做嘢，佢都冇倉底，佢賺都賺得唔夠深係嘛。 咁等我而家就補一補啲嗰個價錢啦。咁就歐元而家呢就做緊1352934啦 ,13529, 咁就英鎊呢15都守唔住啦，咁就14906嘅。咁就頭先講嘅澳洲紙呢就9021，咁就加元10334。咁就咁我又想問返 Mandy 一樣嘢啦。嗱 ,currency 頭先有 3D 追擊㗎嘛，咁而家好明顯就係咁狂搞緊隻歐羅啦，英鎊 真 係俾人搞緊啦。話明 3D 會唔會有啲商品包括咗，譬如話油咁，最近會唔會有嗰個有啲咩啟示，或者其他商品上面有啲長短倉，我哋可以啟示到就係嘩佢真係 3D 齊攻喎，唔係淨係 currency。一做你知嗰啲索羅斯嗰班出嚟又話歐元會冇咗啦，咁佢歐元冇咗，咁仲有啲咩要揸下沽下咁樣，佢有冇啲咩啟示俾我哋呢？ 其實拍岸嘅地方佢不外乎都係揀黃金嘅啫，即係拍落去，所以你見即係對美金價，其實黃金唔係 record high 嚟㗎，因為對美金價係1226蚊先係 record high 嘛，但係對歐羅價、對英鎊價呢，金價就係個歷史高位啦。咁好自然啦，有啲錢去追擊緊歐羅英鎊嘅時候，咁有啲投資者佢驚佢唔想喺呢個戰場㗎嘛，但係佢驚自己嘅錢貶值喎， 但佢又唔想入去美國市場買佢啲債券喎，咁佢會有啲咩揀？咪揀黃金咯，黃金係 honest 嘅 other currency 嚟噶嘛，係咪？ 咁啊，如果講嗱黃金一陣間咧 ，Mike 就要同我哋講啦。但係如果而家我又跳一跳啦，咁想講啲乜嘢咧？就係話咧，今日難得我哋港股講少啲咧，要講多啲商品啊 ，Mandy 你喺度，咁就話啦。啱啱睇新聞就知道啦，其實真係好慘烈嘅，係一單非常之唔開心嘅事啦，就智利地震啦。咁你知智利就出好多銅啊，成咁啊，銅價又話急升啊。其實智利地震呢一件即係慘劇，除咗釀成啲傷亡嘅數字之外咧，會唔會有啲咩喺即係唔好話發死人財，但係呢時候喺呢個成個經濟嘅環境底下，有冇啲乜嘢有啲啟示俾到我哋咧？ 智利咧就2月27號嘅時候，上個月嘅星期五啦，係咪星期六咧？就呢一個 8.8 級地震，其實都係地震規模個級數係算係好嚴重 嘅。呢個歷史上最犀利嘅啦，對佢智利 係啦，對智利嚟講咁。幸好啦，因為智利大部分嘅都係平房為主啦，即如果佢係發生喺嘩日本吓、啊、或者係即一啲比較係高密度少少呢，其實嗰、那個即嗰個傷亡人數會係更加之犀利。咁而家智利呢就全球最大嘅銅嘅出口國嚟，咁所以當佢發生地震嘅時候，大家第一個 mindset 都會諗到就係、是電力好有機會會中斷啦，運輸交通係會有中斷啦。咁出嚟嘅結果呢，智利嘅中部係嗰個災情係最嚴重嘅。咁電力中斷係唔會咁快脆一下只能夠恢復一個嘅供電。大家仲記得四川大地震嘅時候啦，即係斷水斷電，即係經歷嘅時間要災後重建。我哋話咁多種天災，地震嘅破壞力係最強嘅。咁跟住所有嘅運輸喺中部嘅大部分公路呢，嗰啲地面啦，嗰啲公路已經係爛曬㗎啦，已經係凹凸不平啊，係曲曬。咁即係話一個嘅拯救嘅災情上面呢，你會見到呢要入去拯救都唔係咁容易。咁更何況如果你話呢啲嘅銅礦要去復返產，都需要係一段嘅時間係先至能夠去恢復返正常。但係恢復正常嘅時間表係唔會咁快脆係有㗎。起碼呢半年都好難去出現，路可唔可以半年即刻起翻好呢？咁你話唔行呢條路，我唔由中部走，我可能由北部走嘅。 條條爛曬㗎喇。 咁咁或者中部個礦唔開，開住北礦北邊嘅礦先啦，都得。但係中部呢而家呢受影響嘅礦場呢就佔佢嘅出口嘅五分之一啦。咁、okay. 智利呢就全球最大嘅銅出口啦。咁今次呢你見到呢就係、是、受災情呢比較輕微，或者係冇乜怎樣受到即係一個影響呢，恢復正常嗰個產能呢，其實就喺智利北部嗰啲呢就比較好。 北部就冇事。 北部呢有啲雲嘅，有啲公司有啲雲仔嘅。中部呢大部分都啲國營公司，智利嘅國營公司。咁、哦、呢北部呢就係、是BHP 啊 ,Rio Tinto 啊力學啊 ,BitTalk 啊，佢哋就係北部嘅。咁北部佢哋嗰邊有個礦場啦，佢哋持股有間公司呢就叫做 Escodida 啦。咁呢間公司就係正正就喺北部。咁曾經佢哋經歷就係0708年嘅時候有好犀利嘅罷工出現就停產過。但係當佢哋去傾好晒啲勞工合約嘅時間啦，咁已經係正常。咁而家你見地震其實佢哋反而把握住呢個時候銅價喺高企加速嚟到開採添。咁就相對個影響佢對於即係呢啲公司啦，就個影響就比較微啲。但係如果你話對於呢中部嗰個災情呢就都幾嚴重㗎，因為今次即係未有好確實統計數字啦，但係暫時即係死亡嘅人數都講緊係超過700幾人㗎啦。咁各有嘅同公司呢，智利各有同公司呢就有間叫做 Kolu 啊。咁 Kolu 佢已經關閉咗大部分就阿爾特尼恩特嘅銅礦，咁同埋一個咧叫做安迪納銅礦，咁英美資集團，咁佢下面其實都有一間公司啦，都係講緊嗰個銅礦都係關閉咗，咁呢個中部就佔整體嘅出口大約係五分之一左右啦。咁如果你話銅價有呢啲嘅消息影響底下嘅，都好難升噶啦，佢都要去升，不過就大家又唔好一下子就睇到哇銅會唔會上返到8800啊呢啲咁樣嘅歷史高位，又唔好過分樂觀住，因為今年始終都係供過於求嘅一年。不過呢、這、一個 呢一個天災會令到佢可能供過於求慢慢達至平衡咁啦。 同埋你一路都講緊銅價係較早之前你講過話係 升突㗎， 本來是已經升突咗㗎嘛。 跟住佢隨住美金強，其實佢都跌咗好多。當佢跌落嚟嘅時候，又遇啱呢啲嘅天災，又俾佢炒翻上去。 不過唔緊要啦，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陣，翻嚟再講啦，我哋唞唞先。